OK，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军队，他几啊？下课了，我还没上完就下课了。好，各位同学，钟响了，我们就先下课喽。哎，小明，老师有话跟你聊一聊。我说过回家作业以及考卷写完之后要怎样？ 有写有改有订正， 那你的字音字形100题，成语宝典阅读好周到，怎么都没有做到呢？ 我昨天在听不思长进。 哈？什么？ 我在听不思长进。 你也知道你脑袋不知长进啊？ 不是啦，我说我在听不思长进啦。 唉，演讲都太无聊了，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 来听不思长进吧。 我最爱听 podcast，不是长进啦。 こんにちは、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お元気ですか？ 嗨。 今日の日本語クラスは。と韓国語を教えますよ。 はい。好，大家欢迎回到我们不思长进的第三 part 啦。刚才你们听到第一 part 就是不思分享在这一个月来的实习活动，然后我们第二 part 听到了那个佩苏在日本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不论是他恋爱、工作，或者是一些学习的所见所闻。大家记得不要跟越南人当朋友 哦。你们会有越南境外会不会来自越南呢、啊？ 我不知道， 怎么办 啊、没关系，他们应该听不懂啦、啊。我们蛮难的。那我们第三 part 呢，就是进行我们的日语教学。学啦，因为我们说就是我们平常在课本上面学到那些你好吗，我很好， 其实 要吃什么点餐，其实用不到，对不对？ 没有很实用。 对， 现在就教一个非常实用。 今天我们佩苏就是以他这样子一年在日本这样浸染式学习所学到那个最基本的几个字汇跟大家做分享。 没错，你去日本前你一定要先学会这两个单字， 免得就是落人后。我们永远就是赢在起跑点，像是徐威。 小学毕业前，您的孩子就学会4000个英文单字，高一程度的文法、听听绘画以及翻译写作。小一开始学好英文，保证通过全民英检。 在国小是吗 ？I can teach you better。在国小程度就有高中4500单了，哇哦！ 没错，你就是继续 follow 这个频道，我相信你。 你的 N1 就是直接考， 对， 不用再背考拜那个什么九华山。 对，我们靠自己实力。 对，我们就是你的九华山。你考日检的时候就先听我们节目。 没错。好，单字，我先从最基本的单字，先把你们单字这样打好了之后， 因为单字就是王道，你没有单字就没办法认识任何的句子。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要教第一个单字呢？ 是。 我觉得好像可以先让大家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轻轻》。 轻轻的轻轻，静静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轻，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太贪心。 你的轻轻，静静闭着眼睛。好，这个单字就是来自一直重复这两个字，轻轻 轻轻。 大家是不是没想到轻轻也可以成为一个单字？ 对啊，轻轻是什么意思啊？ 天哪，轻轻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要跟那个学长轻轻吗？还是说我想要跟谁轻轻吗？ 对，到底在日本人的眼中，轻轻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在打工换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他就问了我朋友说，就是。日语的，不是日语，是中文的 kiss 要怎么讲？ 哦 ，kiss，kiss 对，kiss は中国語でとどんな発音ですか？ 亲亲。 对，我朋友就是因为大家就是直观反应就是会说亲亲， 嗯， 就他就直接发了亲亲，殊不知整个全场慌乱，然后全场倒抽一口气，然后而且那个人就指着我们打工换宿老板的下面，就是 可不可以亲情？什么亲情？好，所以大家于是就学到这个单字。 所以亲情就代表的是阴茎。 对，我们就是一个教学，就是阴男生阴茎的意思。 对，名词阴茎这样子。 没错。 所以正确的发音就是亲情。 对，有一个发音就是亲情，就但你发亲情，他们还是会觉得啊，是亲情的意思吗？ 啊，所以我们就是注意了，学习这个单字。 对， 亲情。 所以你在点播梁静茹《亲亲》的时候，建议不要在日本街头大声的放送，可能会引来异样的眼光。 亲亲的亲， 对，而且这首歌是不断的重复哦，而且是非常的慷慨激昂的，亲亲的亲亲，对，所以日本整个慌了。非常实用的一个单字吧， 好实用哦。 你一定要学到这单词， 因为比如说，就是 to be honest， 我可能学到日文八，老师都不会教我这个单词， 真的不会有人 会。我可能学了很多文法，一些倒装啊，或者一些敬语，但是从来没有人会教我庆庆。 而且你知道最糗的是什么？ 是， 我们那时候打工换宿还来了一个女生，啊、她自己说她绰号叫她叫什么什么陈文心还是什么，嗯，她就说 还有星星 陈文珍，然后对，然后珍，但珍的日语叫心，然后她就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叫信心，而且她的发音也是信心，而且你知道最丢脸的是我朋友在抓我好几次，因为我每次都若无其事说亲亲，然后我自己就，而且我讲完之后我就捏自己大腿。幸好他都没有发现。 对，啊，他知道亲亲就等于 他不知道，他日语超好，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不然常把他叫成鸡鸡。 你看，我们就是在作文当中，英文作文怎么拿高分？就是背一两个很难的单词，比如像 serendipity， 什么意思？因缘呢？好的缘分，哦，你就把它写进去你的作文里面 ，serendipity 加分。国文里面形容很广大，你就不要写什么浩瀚，你写一个广袤，哎，加分。 对， 写一些比较深难的用字，比如说竖起的什么样的独树一帜，你写独树一帜就大家都写。可是你写树立一个大道，那个道是一个独，然后在一个台湾什么宜兰县的县，哦，一个独在一个宜兰县，那个字也是棋子，哦，你写出这个字也是加分，哎，所以就是运用这些困难字。对，所以庆庆，那可以为我们造一个句子吗？ 哦。亲亲，見たこと全然ないですね。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来没有看过鸡鸡，就是用给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还涉世未深的少女就可以这样子讲。哦， 所以说， 嘿，亲亲啊，全然見たことがないですね。 哦，那我们学到这个单字哦。那我们再复习一次，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单词叫做亲亲，而例句是， この亲亲。全然見たことがないですよ。各位少女们要记得学会哦，这个例句也很好用， 哦好哦， 大家就觉得你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 对啊， 你讲出这， 而且你要就是装傻，就是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知らない亲亲は何ですか？ 知らないですね。讲这么好听，哎，欸，我觉得我自我名字，我决定我 认。你要叫亲亲吗？ 我要叫信，因为我是陈以灿啊，所以我就可以叫英俊。 什么东西？ 亲亲呢？ 哦，你也想当亲，哦？你要抢着当亲亲吗？ 我觉得蛮好笑的，啊。我想，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看到人家就是吓呆的模样。 哦， 对，就对，大概是这样子。哦，嗯，就是以上是我们第一个单字喽。 第一个单字，好， 那我们第二个单字， 那我事不宜迟，赶快学第二个单字。 对， 我相信大家现在一定觉得那第二个单字是什么？ 没错，他们那个扬起了对学习的热忱， 好开心的，就是我终于懂当老师的就是一些热情 成就感，对不 对？ 因为就觉得说。分享一些知识，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具备了这个带得走的能力，就是我们十二年，不是十二年，十二年国教108新课纲最基本的要求。 对， 素养命题，自主互动共好，带得走的能力，嗯，在生活中融会贯通的什么活知识？哎， 对， 所以第二个单字是。 事不宜迟，第二个单字就是，这个单字就是我一开始也真的没有接触过，那是我在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嗯，就学那个菜名学到的 啊，这个好重要， 对，因为你知道你 在点菜，我们每次点菜的时候， 而且它就是片假名，整个就是不懂， 对， 而且甚至你就算知道这个，你看得懂它汉字，你也不知道怎么发音， 没错，你就只是这样，很像那个 ， 一直口雷在口什么。哦，你以为是那个谢金燕的《Kore Kore》，那个谢金燕的歌啊？那我们先听谢金燕这首歌好不好？ 好，就带来谢金燕的 《Kore Kore》。 对，刚才是姐姐的那个 correct correct b u r 就我觉得是这段就是一直， 我们不要再当这种当口， 对的，我们不要这样一直 correct correct， 大家 correct 到什么时候啊？ 对，这个单字很实用，是在你去吃海鲜呢， 哎，海鲜 市场，你就是偶尔就是你想要吃那个海鲜，你就是可以大声喊出来。嗯，好，我当初在学到这个单字，它就是这道菜就是鲍鱼。 鲍鱼， 鲍鱼，它就是煮鲍鱼这样，嗯、然后它 电煮的感觉吗？ 对，它那叫什么？这种它是 水煮、清蒸， 是控吗？那要怎么讲？ 卤肉， 对，卤鲍鱼那样类的。嗯，然后好，这道菜我们店 长确定鲍鱼黑黑黑的， 而且就是那个形状。对，然后虽然很少人点，但是客人只要一点，你一定要会知道那个， uh-huh. 因为这道菜非常贵，你绝对不会点。嗯哼，它就是叫做，它发音就是跟我一起念阿瓦比， 阿瓦比， 对，阿瓦比， 阿瓦比， 对，所以就是你看，你在你以后想要去吃，就是偶尔我觉得人生一定会有一两次你很想吃鲍鱼的时候， 就是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 对，就是 提高自己的档次。 对啊，你因为你看你日文学那么多，你会学到阿瓦比这个单词？ 我觉得很难，我甚至觉得非常困难。 对，非常，而且这个单字也非常的好用， 多好用！ 你在偶尔，你就是可以， 要再带给我们一些例句吗？ 例句的部分吗？嗯、那我先带一个健康的例句。 好， 就是，哦，好，このアワビめちゃくちゃうまいですね。 什么意思？这个鲍鱼很好吃， 就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我要跟 非常好吃怎么讲？ 我要好好教大家。 好， 跟。日本真的很少会用好，会用おいしい，但是跟你讲，你要讲很道地的好吃，嗯、你要讲めちゃうまい，めちゃ就是超， めちゃ， 然后うまい就是好吃，就是 めちゃうまい， 对，うまい， うまい什么？ うまい， うまい就可以了，めちゃうまい这样子， 对，哎，所以このアワビ めちゃうまいですね，所以我可以说アワビめちゃ。Oh my， 这样子， 对，非常道地 哦， oh， 学起来 了，你这个很厉害，因为你会阿瓦比， 又会美恰乌麦， 对，啊， 可以去上那个料理中心去， 对， 意思没有什么形容词，乌 麦乌麦， 美恰乌麦， 对，就是什么都不会讲，就是一直乌莫， 而且我去日本观光的时候，可能就吃一些拉面这些东西，嗯、然后我就这样子，哎。没 事，对， 日本师傅可能就很开心，他问我说我来自哪里， 而且他真的会引致 台湾台湾这样子是怎么念？ 台湾 啊，台湾台湾这样子，然后就一定更开心。我们这样所谓的什么台日友好，我就想无麦无菜是吗？ 没菜 哦，没菜。 めっちゃうまいですね。 哦，めっちゃうまいです。 对， 好难哦。好，我们就把这个单词学好了，再一次。 单字阿瓦比， 阿瓦比， 对，然后日句就是このアワビ啊，めっちゃうまいですね。 この是不是这个吗？ 对对， このうまいめっちゃ。 这个 鲍鱼 非常好吃。 哦，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句。那比如说我们要说不能在餐厅常吃鲍鱼吗？对不对？那其他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句型？ 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抽换一下词运，或者是一些变化一下句式。 我跟你讲，这个单字为什么好用？ 嘿、hey, ，对，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实地调查，嗯，日本人好像没有这种用法， 对， 那你就可以衍生变成台湾的一种用法。 没错，我们把这个文化带过去。 因为原本鲍鱼会有一种借代作用、嗯，那我们现在再更隐晦，嗯，你在不管在日本在台湾用阿瓦比用作代称，没有人听得懂， 对， 就只有你自己懂。 对，就说哎、欸，我觉得我的阿瓦比最近。 有点可能一太，有点一太， 一太什么意思？ 有点痛之类的、啊。 为什么有点 痛？因为就之类来啊，越、哦、是来就是痛。 哦，越是来又不是那边痛，越是那边就是子宫痛，小骗娃。 就是流太多什么之类的。 确、哦、定是流太多？ 使用过度。 阿瓦比，阿瓦比就这样子。 活灵活现， 我很累。阿瓦比想放松， 不是美恰的用法也可以用在这里。如果你要一个眼神，就会说 美恰， 我的心哦，阿瓦比美恰一派，不对，美恰很好用， 很好用 就是超级。 怎么讲？ 美恰うまい。 对， 那很痛就美恰一派， 美恰 一派。 对，你觉得可以很多用法， 好好 大家学着这样子灵活的运用。 对啊， 很棒， 好棒的单字哦。 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学会的单字叫做 “庆庆”。 庆庆怎么进呢？我们刚才用梁静茹的歌曲《庆庆》，指的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而 第二个单字“阿瓦比”， 阿瓦比， 那你就是可以想说玩阿瓦的阿瓦龙的时候， 不小心玩到阿瓦比。 对，就非常好记。 赢的人就可以吃鲍鱼了。 对呀、啊， 阿瓦比庆庆，阿瓦比。那庆庆带来的例句是。 このチンチン見たことないですね。就是从来没看过チンチン，没看过鸡鸡。 对，这个是怎么讲啊？那个 知らない，知らない之类的。 那第二个阿瓦比带来的例句是：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餐厅当中会用到的， 就说阿瓦比はめっちゃうまいですね。 めっちゃうまいですね。 对。 然后第二个比较是我们用借代的方式去形容我的阿瓦比。 私のアワビはめっちゃ痛いです。一定要有一个情绪，就是啊，痛痛。好，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家说日语吗？就是最道地的大家说日语，不要再迷信一些什么，我们去餐厅吃红酒还是什么，点一些奇怪的，或者是学一些邮局，那个真的。 对呀、啊，学习实用的。 对，因为邮局就顶多就是去那一次。那我们这阿瓦比，我们可以 就是一直运用在生活中。 没错，单字就最强调是这种什么浸染式、情境式的学习。所以希望大家学会这两个单字哦，分别是庆庆跟阿瓦比。好了，我们到节目的尾声了，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 邓紫棋的《那一夜》。 那一夜，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喽。那。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 我要生病了。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梦中的却不渴望飞翔，不带到希望再来的安详，是不为爱为什么，又不为什么，生命是什么、人若没有爱有什么，拥有着什么才